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敏迪里面嘅提取物嘅主要功能有阻止皮肤痕痒、皮肤过敏、主副手，对皮屑脱落同埋气管过敏都系有帮助嘅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系讲喺呢个世界上，许多年纪已经超过咗40岁。他们总是期待在生命完结之前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是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我是大肥，讲尽他啦。其实呢这道书我不舍得，因为呢黄昏流星群呢，因为他本身是一本日本漫画，那我自己呢就要想办法将啲古仔简化。其实咧，佢里边咧牵涉好多天文、地理、科技，同埋一啲好多嘅行业嘅前景，包括有啲国际视野，甚至系社会制度，甚至一啲老年问题。唔单止话婚外情啊，咁千奇百怪，譬如甚至连北韩间谍啊都出咗。其实咧系有好复杂嘅。好似其实今日讲呢个古仔咧，是关于一些建筑学的东西。其实看呢会知道很多的虽然片面，但是你会学到很多东西。很多的知识呢其实是由漫画而来的。多谢想讲黄昏流星群，就是自己，还有呢宏谦宪史，我最喜欢的日本作者漫画家，他写书呢我是期期都看的。这套书呢之前我拥有过，咁其实而家仲出紧嘅，出到第5、6集。咁但係呢跟咗我都有30年㗎啦。咁后尾搬迁好多次就全部抌咗。咁近期啦，咁想讲古仔，咁想讲黄昏流星群，咁多谢 Janice 呢就喺啲二手书店嗰度呢就同我搵到呢套书。咁搵到呢套书之后呢，咁好似得讲，咁重新将所有嘅古仔再温一遍。咁今日讲呢个古仔呢好有意思，但如果我希望呢有啲人鍾意听黄昏流星群，虽然人好少，但係呢可以真係搵一搵，或者网上呢去抄一抄呢段漫画可能有。咁呢唔一定买，大家呢直接睇，因为真係好有价值呢套嘢。咁唔讲咁多，因为今次嘅古仔都係相当好嘅，咁但係我演绎能力可能因为牵涉人物好多，每一次牵涉人物好多嘅时候呢，我未必有能力可以一个人声演晒。今日呢喺一个建筑博物馆里面，阿静子好忙好忙咁资料室度查资料，有个年轻人30岁到咁追上去，咁搭住佢。去边啊？好忙啊！有咩忙啫？资料搜集完啫嘛，有几忙啫？呢啲闲工，静子好嬲，拨多佢手。我唔同你讲，跟住入咗资料搜集，做资料搜集。因为咧，佢哋嘅博物馆里边咧，想做一个建筑啊，即系咧古埃及嘅建筑资料嘅展示，即系个展览。咁佢喺度抄呢个追住佢嘅年轻人，系啊。30岁到，其实佢其中一个男朋友，静子身得好靓，好有个性，行出嚟好吸引人。佢有3个男朋友，同一时间，佢决定唔到究竟中意边个，3个都有拖住，交着，但系呢3个咧男人咧都系好中意佢。入到资料搜集嘅时候，佢哋想揾一啲关于马其顿，系啦，马其顿即系希腊。嘅一些建筑美学，咁同个编辑系编辑呢个有名有姓啦，佢叫贤哥。 咁就严哥话要两个月里面要准备好晒，有冇把握啊？咁尽量揾啦。但系咧，我上网查咗咧，有本书系六七十年前出嘅，而呢本书咧，而家冇办法揾到。咁我想去啲旧书店撞下碰下运气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尽量揾啦吓，因为咧嗰本书咧，系孤本嚟噶啦吓，亦都好多嘅资料好详尽，咁希望揾到啦。咁啊，静止望住佢吓，咁啊，贤哥喺度笑。贤哥，系佢哋嘅博物馆啊，所谓嘅馆长，今年37岁，好温文，好儒雅啊，讲嘢好有水准。即叫水準啊，好知性。咁但係呢，靜子依然係同佢若即若離，因為佢覺得佢唔夠男子氣概。係呀，唔夠男子氣概。頭先撞到嗰、那個就硬係好似初出茅廬，乜嘢都唔識咁樣。咁佢喺度仲喺度抉擇緊。咁今日離開咗博物館，咁佢去一啲好偏僻嘅小鄉鎮或者歷史嘅聖地嗰度，我啲舊書店去揾啊呢本書。咁行到舊書店裏面，就見到一個老人家，佢喺度睇緊書，喺度行逛，已經揸住支拐杖㗎喇。咁靜止走埋同佢講，佢話呢，我想揾本今日書，呢本書啊好難㗎，而家應該都冇啩，因為呢我都見唔到喺度啲书旧书店啊，打咗好多书钉，我都冇办法见到有本呢本书。你搵嚟做乜嘢噶？我系博物馆嘅资料搜集员，我哋想搞一个马其顿即系希古希腊嘅一个建筑嘅展览，介唔介意嚟我屋企啊？我有相关嘅书籍俾你睇嘅，但系呢本书就冇啦。好啊，好啊，静止应承咗，跟住两个行出咗门口，佢话你唔使睇，你唔使睇档咩？嗰间嘢唔系我的，我哋睇书嘅，我退咗休，静止笑住睇得出，睇得出。跟住佢两个接咗架的士，一坐半个钟头，去一个好乡间嘅地方，去乡下嘅地方，附近净系得几间独立屋，咁啊旁边有个小市集。去到嘅时候，哇，咁远嘅！我以为佢附近住，系应承咗又唔好意思走。卒之入到去，屋企好大，好干净。佢一个人住，系啊，佢系收工。招呼静止坐喺度冲埋茶。佢话你咁大间屋自己打扫，又请钟点嘅。我都系一个人，老婆5年前死咗咯，咁啊留翻自己。你做边行噶？我做建筑嘅。咁設計一啲大樓啦，搵過到都搵過下錢嘅，咁而家退休一個人住啦。咁你食飯點解決？有陣時鐘點煮，或者有陣時買外賣返嚟囉，我日都出去嘅。冇留喺個心度啊佢嘅事。咁帶咗一個書房，裏面好多圖書館都冇辦法見到嘅一啲歷史啊、建築啊或者美學嘅書，靜止好開心。如果佢唔係對呢啲嘢好有興趣嘅話，佢唔會喺博物館度做。一路傾一路傾，傾到咁上下，我走啦，收哥，好啊，我送你上個的士，靜止走咗，翻去同編輯講，阿賢哥講，哇，不得了，呢、這個人幾巴閉啊，點樣點樣點樣？佢叫咩名啊？收哥，喂，係咪真係嗰個人名先？是啊，咩事啊？跟住佢話呢個人喺20年前係紅霸晒全世界所有嘅建築美學，好多嘅大型嘅藝術館、博物館，甚至好多嘅商業酒店，全部都係佢設計。搵佢設計佢仲要揀。靜止靜晒。佢同我講，我竟然唔識佢，我係咪好失禮？你查一查資料，靜止即刻去資料室撳著個電腦。查收哥呢个人，今年73岁，佢嘅人生喺建筑学喺世界上系极有名气嘅，但近呢20年退咗休，慢慢走落嚟， 佢嘅建築、佢嘅美學、佢用嘅光學係好多人諗都諗唔到，而好多人或者好多大財團、好多政府好想佢設計佢哋嘅政府辦公大樓或者一啲博物館，希望借佢提高自己嘅建築藝術嘅水準。靜子發咗封 email 俾修哥，同佢道歉，話有眼不識泰山，希望咧嚇請佢食餐飯啊，咁啊揀咗喺佢住嘅地方冇幾遠嘅地方，咁樣去接佢。靜子提早出門，去到約定嘅地方嘅時間嘅時候，已經見到修哥啦。靜子唔鍾意人遲到，所以佢已經預早咗半個鐘頭到，希望佢等人，但點知修哥已經打扮得好隆重，企喺度西裝不停，嘩太有型啦，雖然七十幾歲。兩個人行前，靜子翹住佢手，介唔介意？修哥話歡迎，翹住手一路向前面一間西餐廳食飯。他說你介不介意吃西餐？我沒所謂的，其實呢我在歐洲呢留過學，亦都在那邊呢，因為做一些建築設計呢，我在那裡都吃十年，其實我很喜歡吃、西餐的。那其他呢沒所謂，因為我人生呢帶著我太太呢四處漂泊，因為都是啦、全世界地方去看去看去看看是啊。好多時候呢嘅靈感啊，除咗自己嘅思想之外，仲要真正嘅實地，唔可以電腦嘅，去實地睇過個環境，跟住自己模擬去做一啲處理。所以呢我去好多地方，我好欣賞好多地方，一路傾傾到咁上下嘅時候，不如咁啦，嚟我屋企坐啦。靜子見到一個老人家嘅邀請去，佢覺得修哥好吸引佢，天南地北乜嘢都識，一個咁博學嘅人令佢相當佩服。之後每一個禮拜六禮拜日，我靜子都會真係探下修哥、啊、一來對於建築嘅資料搜集同埋一啲佢提供一啲嘅學術性嘅文件、啊、對佢呢次嘅展覽好有用。今日兩個人在一個小海灘度漫步，佢話：修哥，你咁精神，應該揾翻個盤啦，揾翻個盤。唉，咁大年紀仲諗呢啲嘢？我靜子望住佢，揾個盤啫，唔一定結婚嘅。你冇聽過咩？啊，一百歲兩個人相加，一百歲就係真正嘅戀愛嘅開始。男嘅五十，女嘅五十。他們人生去到這裡的時候，他們的社會經驗、他們的學識、他們的認知、他們的經歷，就好像一張名片一樣，兩個人加埋上來，如果真心地相愛，那這一百是很值得人家期待的。修哥看著靜子，你今年多大？ 27， 我73，加埋剛好100。收過笑得好開心，靜子都多謝你嘅賞識，我考慮一下兩個，跟住翻咗收哥住處嗰度，飲咗多酒，跟住靜子瞓咗喺度，過咗搭車嘅時間，要照的士亦都好夜，喺度瞓住，阿收哥坐喺佢旁邊。當然啦，酒醉三分情。修哥摸住佢膊頭，搭住佢膊頭，你咁講，然後輕輕咁喺佢嘅唇邊錫咗下。靜子好驚，即刻擰轉個身，即係話俾修哥聽，佢係清醒嘅，但係又唔好意思拒絕。跟住修哥起身，攞張被冚住靜子。第二朝早好早嘅時候，修哥拍門 靜止靜止，要趕翻工啦。咁我哋靜止，多謝首歌離開咗。靜止個心七上八落，佢話對於呢個女人家，佢好尊重佢，但係呢啲位置，自己一個27歲嘅女仔，佢接受唔到。翻到去，佢繼續做佢嘅工作。今日晏晝，佢第三個男朋友出現，佢好照顧靜止嘅，因為一個世家子弟，乜嘢都係用錢解決。喺錢呢樣嘢，佢幫咗靜止好多好多好多。但係都係一啲物質上嘅嘢，靜止嘅心冇靜落嚟。收過每日都會發封 email 俾阿靜止，靜止睇，跟住佢話俾阿編輯阿賢哥聽呢件咁嘅事。佢不如咁啦，下次同埋我去啦嚇，我怕見到收過。唔怕啦，你咪话俾佢听，我系你未婚夫，你准备嫁我咯？乜嘢又笑？我讲认真噶，我考虑考虑。经典对白，考虑考虑。由每日一封、两封，跟住几日一封，慢慢静落嚟。展览亦都开始越来越近，跟住乜嘢都冇晒，冇再有 email 嚟。靜止个心有阵失落，点解？喺展览临开之前嘅一个礼拜，靜止收到一件邮寄嘅物品，佢拆开嚟就系佢想揾嗰本书，揾极都揾唔到嘅书。然后佢好高兴咁就揾阿贤哥，贤哥望住本书，哇！呢本书值钱哦，咁都有。他说是啊，阿修哥寄给我，亦都见到这本书除了陈旧之外，亦都残缺，有些位可能经过火烛，有些地方烧焦了，但是不影响它里面的价值，亦都很完整地看到它所记录的东西。阿贤哥跟阿静子说，不如我们坐车去探他，好唔好啊？好啊，去到佢屋企冇人，係啊冇人，败兴而返。跟住靜止收到封信，封信阿賢哥寫俾佢，佢話呢呢本呢封信係我寄俾你嘅，亦都係最後一封。唔好意思啊，做咗一啲好唔文明嘅举动吓，影响咗你，同你衷心讲声对唔住。靜止见到呢封信，佢睇到嗰个回邮地址系一间医院，靜止坐唔住，赶去医院。医院是一间私家医院，找到个主诊医生，他说修哥离开了的了，他叫我呢在他离开了之后先寄封信给你，他不想你担心。他什么事？急性肺炎，两个礼拜内就离开了。静止不出声，好伤心，真的好伤心。佢话咧，佢有封信俾你，另外仲有一封。佢话如果你嚟咧就俾你，如果唔嚟就算了。跟住佢打开封信，静静咁坐喺一张长凳上高喺度睇，急不及待。佢话我第一次同你偶遇喺书店度，我见到你就一见钟情，唔知点解见你嗰刻，你就走入咗我生命。我知道你想找这本书，我同你回家，我好想即刻给这本书你，送了给你。这本书对我来讲也都很有价值，因为这本书开启了我建筑之路。但是后来没送给你，是因为我想你每一个礼拜六礼拜日你都来见我，在我口中 知道更加多设计嘅嘢。我好期待每一个礼拜六、礼拜日你嚟。我知道呢个系我好自私嘅行为，但我知道我就嚟要离开啦，所以我将呢本书，我最有价值嘅，亦都系我最心爱嘅书，我送咗俾你，希望帮助到你。真系要离开啦，多谢你喺我人生最后尾嘅阶段呢几个月陪住我，虽然到最后尾我哋再冇联络，但系嗰两个月系我呢十年里面最开心、最温馨。我同我太太喺埋一齐系好自然，但系从来都冇怦然心动。唔知点解第一次见你，我就一见钟情。多谢你，静子。静子喺度喊，佢得对阿秀哥唔住。今晚打电话俾阿贤哥，贤哥赶到嚟点啊？跟住静子同佢讲，讲晒件事。跟住静子话想去个小海滩度行下。两个人喺海滩行紧嘅时候，喺便利店买咗支红酒，两个人你一啖我一啖，啱啱好天上有粒流星飞过，静子望住佢，许咩愿啊？我想你嫁俾我咯，出年今日，静子就嫁咗俾呢个男人，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隻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